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日，农历10月1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应对大风降温，本市发布供热升温令。 北京健康宝发布新版本，环京地区人员通勤绿码标识上线。 本市规定，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快递和外卖配送人员未全程接种新冠疫苗不得上岗。 北交所开市第一周，股票成交超过212亿元。 北京开展秋冬季大气治理攻坚战，3项治污减排政策下月开始施行。 雪橇世界杯进入正赛阶段，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和赛事组织工作获得运动员高度评价。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消息，市气象台昨天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明天晚上8点，本市大部分地区有4、5级偏北风，阵风7、8级，山区阵风可达9到10级，请注意防范。 新闻广播消息，为应对大风降温天气，市城管委已经向供热单位发布升温令，要求提前升温运行，做到降温期间气温下降，室温不降。目前全市35支应急抢险队伍已经在岗备勤，24小时值守，应急设备充足。供电方面，市城管委也要求电力部门利用智能设备加强重点输变电站线现场检查，做好煤改电线路和变压器的运行监测，做好故障快速处置。另外，加强对输电线路的巡视检查，发现异物搭挂缺陷第一时间处置完毕。同时提前合理布局煤改电地区应急抢修力量，确保发生故障第一时间进行应急处置。 新闻广播消息，今明两天本市将出现大风和明显降温天气，高海拔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市农业农村局昨天发布种植业、畜牧渔业应对提示，建议认真检查塑料薄膜的固定情况，大风前要关闭风口，以免大风造成棚膜撕裂。老旧温室或骨架已变形的温室要采取支立柱的方式加固，以防温室坍塌。白菜、萝卜、胡萝卜和大葱等蔬菜抢收后不能及时上市的要适当贮存，不能及时采收的地块要采用塑料布或无纺布覆盖等方式保温防冻。另外还要高效抓好设施蔬菜生产，并加强农膜管理，要对农村地区特别是铁路沿线的农田地膜及设施农业农膜加强排查，存在风险隐患的及时加固，避免强风吹拂飞扬，对废弃塑料薄膜进行清理并集中处理，切实落实农膜回收政策。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健康宝昨天发布新版本，针对环京地区通勤人员需求，上线通勤绿码标识，对已经在通勤人员数据库并且14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已经上传到国家或本市核酸检测数据库的人员，北京健康宝赋予通勤绿码标识。持有通勤绿码标识的人员可以向铁路、公路检查站工作人员出示，与纸质核酸阴性证明同等效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已经获取通勤绿码标识的还需确保每14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此外，新版本中对北京健康宝首页功能模块排列顺序进行优化，把本人信息扫码登记调整到第一位。 市卫健委发布消息，为防止疫情交叉感染，北京将进一步发挥互联网加医疗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就医需求。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从市医管中心了解到，目前市属20家医院都可以提供互联网复诊，已经在线服务患者263500人次。来听报道。 记者从北京市医管中心了解到，北京友谊医院、天坛医院、儿童医院等20家市属医院都已获批互联网诊疗资质，已上线运行，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和药品配送等服务。这些医院中自费患者所有的费用可以通过线上结算。比如首都儿研所，去年6月1号起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以来，号源逐步增加， 今年一月到十月，首尔所互联网医院共服务患者132610人次，院内所有的科室都已开放了互联网诊疗。除了白天的出诊时间，今年八月，首尔所还开展了互联网门诊的小夜班。截至8月31号，互联网小夜班接诊量为3689人次，其中皮肤科、保健科、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就诊人数较多，占到了总量的几乎一半。此外，北京友谊医院优化了互联网诊疗流程，患者通过线上预约互联网视频号源，就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得到专家视频远程诊疗、开具电子处方、药品邮寄到家等服务。北京回龙观医院除了开展互联网复诊，还提供了用药咨询免费互联网门诊，患者对用药及简单的病情变化可以咨询医师或药师，市民可以通过京医通预约挂号。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要求，互联网诊疗的服务内容仅限于复诊患者，在线开展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和药品配送，极危重症不建议互联网诊疗，应第一时间去医院救治。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新版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快递和外卖配送人员防控指引，要求企业应按相关规定，组织所有快递和外卖配送人员进行全程新冠疫苗的接种，做到未全程接种者不得上岗。疫情期间，快递和外卖配送人员需要定期接受核酸检测，每天进行体温监测，不可带病上岗。企业应当实时掌握快递和外卖配送人员轨迹、接触人员等活动信息，通过骑手端 APP 或车辆定位系统与员工保持实时同步，一旦出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调取信息进行回溯排查。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为防止新冠疫情通过邮件传播，北京市邮政分公司相关单位近日启动疫情防控相关预案。在航空邮件处理中心，工作人员对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来京邮件第一时间进行全面消杀工作，接收中高风险地区进京总包会第一时间进行二次消杀，指定区域单独码放静置2小时，不与其他地区进京总包混合作业，接收中高风险地区的进京总包会在指定区域单独拆袋，对邮件进行散件喷淋消杀处理，消杀完毕后再下行处理。在提升防控等级、落实超常规防疫措施方面，北京邮政要求各单位加强疫情防控管理，特别是做好重点区域、重点环节的消杀工作，全员严格执行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对所有进京邮件做到邮袋邮件严格消杀，进口邮袋逐袋消杀，邮件六面消杀。同时按要求做好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来京邮件的快件消杀工作，鼓励员工尽可能采取无接触方式开展寄递服务。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北交所开市第一周市场运行态势良好，81只北交所上市股票合计成交212亿4900万元，比开市前一周增长158.69%，10只新股整体价格较发行价上涨123.91%，平均换手率133.95%，成交金额占北交所全市场的38.77%。71只存量股整体有所回调。另外，开市以来新增合格账户34万户，8只北交所主题基金本周五集体发售，当天上午就实现超募，显示投资者具有较高的入市热情。 新闻广播消息，2021至2022年北京市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近日印发，主要包括持续开展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行动，持续打好重型柴油车攻坚战，稳步推进清洁取暖工作，强化季节性污染源执法监管等内容。本市将从12月1号开始执行京6B车用汽柴油标准，实现各项污染物减排10%到30%，实施非道路机械国4排放标准，增加颗粒物数量限值等指标要求，扩大非道路机械低排区范围，扩大7个区禁用范围，增加3种禁用类型。本市持续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与2016至2017年同期相比，2020至2021年秋冬季，北京市气颗粒物 PM2.5 浓度下降了一半，重污染天数减少了80%以上。